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延续翻头先我哋嗰节讲嘅，即系关于七一啦，咁我哋就话我哋会讲，我哋话你自己可以讲下讲下埃及啊，其实咧就世界角落呢个礼拜其实发生好多事嘅，即系除咗埃及之前又可以讲下咧，就系呢个我哋祖国啦，其实又系大家都唔会点样留意嘅，即系新疆嘅事件啦，咁嗰个六乜七嘢嗰个咩6625啊，嗰个咩惨案啦 ，OK， 咁你见到嘅，你见到。嗰啲即係有時見到啲媒體嘅報道咧，你見到真係好撚憤怒嘅。即係譬如話，首先今個禮拜就已經善善嗰邊上個禮拜嘅，跟住今個禮拜就巴楚嗰邊又有啦，跟住就喀什就之前啦，跟住烏魯木齊又係呢啲地方而家全部高危嘅。即係如果去旅遊啦，但係即係香港香港啲新聞就係、通常都係旅遊協會嗰個咩耀宗又出嚟講嚇，邊度唔去得旅行啊？對香港人嚟講嘅只係。是影响到你的旅行这件事的、OK， 嗯、所以就、你们喜欢这样听的话声给你听，新疆不去得、OK， 埃及也不去得、你说看国内新闻，即是报道新疆的事件呢，是很黑人憎的，即是据说是非常之黑人憎的。譬如说有些报道是这样的，似曾相识的，其实即是譬如说你在国内就会见到那些报道是这样的，访问一些、维吾尔族的人啦，访问一些维吾尔族的人呢，啊我呢就做种蜜瓜种葡萄的，今年呢即是今年的收成其实是不错的，不过真是衰啦，发生了50年你这么大单的惨案、影响到我的生意啦，咁跟着访问一些小贩啦，小贩呀，哇我啊平时啊一日啊，如果这个一大灶啊，啲蜜瓜大蝦蜜瓜大灶，一日我都买咗成1000银㗎、最衰呢咁嘅惨案啦，咪搞到我生意又做唔到啊，咁样似唔似啊，係咪好似曾相识啊， 典型啊， 即係譬如呢啲新聞通常係咩啊，我哋应该好熟嘅香港人，亚视系咪亚视访问嗰啲 銅鑼灣嗰啲珠寶店啊嗰啲咪係囉，通常都係呢啲咁嘅口吻。你覺得好老撚土，同埋覺得咩？同埋覺得共產黨從來冇去揾尋求另一個方法，除咗開槍之外，冇另外一個方法，究竟係可以同維吾爾族嘅人去傾嘅？你發覺，譬如話，你發覺喺中央台見到嘅新聞就係、是、都係派好多領導人落去啦，跟住然之後又幫啲軍隊洗腦啦，繼續將呢啲事定將對方定性為恐怖分子啦，跟住總之就係要殺拉係咁多嘅啫，即係係咁你邊有撚得？喂，咁你話啦，唔革命咁真係冇撚得搞喎，即係係唯一，即係如果你話喺即係如果你同對喺維吾爾族嘅角度去睇，因為完全冇得同你傾嘅，傾都傾唔到嘅， 即係好似以色列對巴西， 係啊，西藏又係咁，即係度度都係咁，咁所以即係我哋國內就入呢個禮拜繼續係喺度發酵緊啦。咁然之後你話埃及嗱，可以講下埃及啦，埃及嗱，今個禮拜頭先阿碌話就因為佢冇得罷免嗰個總統啦。咁其實即係埃及一個好值得講嘅，即係好值得香港人去 study 呢個成個究竟呢個革命係點樣走到去今日嘅？即係嗱，首先就埃及係北非一個非洲裏面一個其中一個三個最大嘅國家裏面嘅其中一個啦，一個係佢，一個係利比亞，一個就係南非啦。咁你話講江湖地位，埃及一定係最差唔多最勁嗰個添，係咪先？即係6000年嘅歷史，係咪先？但好多香港人可能淨係識埃及繞後啦 ，OK 嘅，耶沙伯泰來嗰、那個，但係咁啊，譬如咁啊，你講喺近代嘅，其實佢係殖民，俾人殖民過，佢係殖民，佢係被殖民專家嚟嘅 ，OK， 由古羅馬。呢、這個睇先，再先馬其頓、亞歷山大有冇殖民過佢咧？唔係好記得。古羅馬有啦，羅馬帝國有啦， 羅馬帝國有。 跟住然之後咧，就鄂圖曼又殖民過佢啦。好啦，咁啊，我嗰啲太遠唔講啦。咁啊，遠就係、是、你我基本上嗱，你盡量由呢、這個譬如一次大戰開始講起咧。一次大戰之後咧，咁啊，然之後埃及又被瓜分，咁啊，然之後咧就分咗去俾英國啦。 英國 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個泰晤士河，因為嗰陣時因為嗰、那個。就是整个殖民帝国的重点来的。 啊苏伊士运河。 不是泰晤士河在伦敦讲座。苏伊士运河。哇吓撚死人。 关于那个经济的航路。 今时今日都是啦，今时今日条苏伊士运河都是很重要的一条。 他那个住我 graphic 那个位置。 是啊，那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我没记错是连接住地中海和什么的嘛。 是啊， 是 啊，是啊。那你然之后呢，因为你可以直接再直接。直接落又得，上啊歐洲等等啦。咁然之後英國人又統治咗好耐啦，扶植咗嗰個法魯克王朝啦。咁然之後一路去到四幾年咧，其實 二戰就最恐怖啦。 今個禮拜你會唔係呢段時間成日聽到嘅就係穆斯林兄弟會啦。其實一定要講穆斯林兄弟會啦。你穆斯林兄弟會其實一定要認識佢嘅，因為佢係整個阿拉伯世界幾樣嘢。第一，佢係差唔多係恐怖主義嘅鼻祖嚟嘅， 系 啊。OK， 人肉炸弹系佢发明嘅。OK， 人肉炸弹系佢发明噶。佢系由你睇到个演变好得意嘅。佢由最初嘅，即系譬如一个系好伊斯兰主义嘅教派啦。然之后一路点样走过嚟啦？其实呢个咧好有民主党嘅影子入边嘅。即系譬如话，佢最早嘅时候咧，哇！好犀利 ，OK， 佢係反幾樣嘢，埃及人咧來來去講反幾樣嘢嘅啫，由20年代開始反殖民啦，跟住反帝國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反世俗啦，因為佢哋要伊斯蘭主義啊，之如此類，咁係來來去都係反呢幾樣嘢，咁所有嘢其實穆斯林兄弟會都係企喺個前頭嘅，最初嘅時候咧，同埋差唔多喺歷代嘅王朝咧。你話嗱，而家佢又變翻一個地下組織啊！佢即係地下地上走過好多次。咁你有啲咩似民主黨呢？就係、是、因為佢最初嘅時候係極度激進嘅，但係你去到八九十年代啊，或者開始踏入21世紀咧，其實佢係開始 mile 嘅，佢係 mile。因為其實你可以理解嘅，就好多人已經老咗啊，好多人老咗咁啊。怕死啦，同埋開始諗下就係、是、搞咗咁耐，即係所謂喺中東成日講嘅世仇，即係冤冤相報何時了咁啊！就好多人開始好多人思考，咁然之後就 諗住 mile 少少啦，然之後組織政黨啦，走去參與選舉啦，輸完又選啦，輸完又選，輸完又輸，輸完又選，輸完又輸啦。咁你去到今次咧，以為喂一天光曬啦，二零一一年嗰個先跳過2011年，你講緊喺解放廣場嗰個顏色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我以前都講過少少嘅，嗰個其實一個好奇特嘅一個革命，就係話乜嘢咧？個革命冇領導嘅。嗰、那個革命冇領導嘅，你喺埃及嗰個革命連一個類似熱血嘅組織你都揾唔到，或者一個黃楊達嘅人你都揾唔到啊！因為呢、這個唔係呢、這個唔係抽水啊，係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埃及嗰啲年青人基本上喺2011年嗰年咧，係唔想有人去領導佢哋，係玩齋玩嘅咋。然之後就透過個 Facebook， 透過個 Twitter call 70,000人 ，call 100,000人，跟住就咪佔領個解放廣場咯。喂，冇我哋香港咁 Q 多人嘅啊，都未公布個人數，那個人數一陣再公布啊。 你等於呢件事就等於反國教當次一樣啊。 咁你點解會突然間走咗個好啦？推翻完穆巴拉克，先發覺個問題出嚟就係咩？喂，冇人有資格去牽到頭啊！佢代你代表唔到我，我代表唔到你嗱，因為個社會好複雜嘅、嗯。你喺嗰度咧嗱，首先有低下階層嘅人啦、有中產嘅人啦，埃及嘅中產嘅人啊，好撚中產嘅、 啊。 因為點解咧？喺穆巴拉克年代，或者甚至你再跳遠一期，喺沙特年代嘅時候咧，喂，成個埃及係親美嘅嘛。佢哋係由親蘇一路扭過嚟親美㗎。呢個又 sorry 啊，我講得冇咁系統，但呢個又要跳翻去再老遠少少。一個埃及之父，你一定要提嘅就係納沙。納沙咧就係、是、以前有個組織叫做自由軍官聯盟嘅。自由軍官聯盟咧，其實咧就曾經同呢個穆斯林兄弟會咧就合作過，因為穆斯林兄弟會咧喺法魯克王朝嘅時候咧已經變為一個地下組織，就搞恐怖主義啦。咁然之後咧，佢哋需要有一啲周邊有一啲合作嘅夥伴。咁納沙咧就係、是、另外一就係、是、一個有錢仔嚟嘅喎，埃及係一個有錢，佢都係受好高教育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就創咗呢、這個自由軍官聯盟，跟住然之後咧，到最後咧係由納沙去推翻呢個法魯克國王嘅。咁、所以咧佢就係埃及嘅孫中山咯。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執政埃及啦。佢執政一路去到1970年病逝嘅。咁、但係佢個路線咧就有啲埃及人覺得佢行錯啦、就係佢就走咗去親蘇嗰邊咯，佢就親蘇聯啦。咁佢親蘇聯咧，到後屘佢嘅繼任人咧就係、是、沙特啦。沙特咧就開始將佢扭翻過嚟咧就親美啦。所以有少少譬如伊朗啊、埃及啊，即係中東嘅伊朗或者非洲嘅埃及咧，其實都係親美。但就你親美嘅時候又有一個問題咯。你親美嘅時候就因為點解咧？因為那個國家咧，你因為伊斯蘭。即係個國教嚟噶嘛，咁、你就呢、這個就唔使我解釋啦。即係好似你好似沙地阿拉伯嗱，今時今日嘅沙地阿拉伯咧就 run 得好好嘅。沙地就係其中一個，就是、一個非常原教旨嘅國家。OK， 但係佢又親美嘅、咁又你話有冇 conflict 咧？非常之有 conflict。OK， 因為你親美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就變咗要向世俗嗰邊去。咁、納沙年代咧有兩個特色嘅，納沙年代就係咩咧？佢親蘇。同埋咧，佢系行世俗主義嘅。咩叫世俗主義咧？就係話佢仍然都係信奉伊斯蘭教，但係咧有啲嘢咧要入俗。咩叫入俗咧？譬如話唔使啲女人咧戴頭套，啲女人可以大搖大擺行出街，大家個西又好啲，之如此類。但係呢樣嘢咧，又有好多埃及嘅人係唔接受啊，因為你呢個唔夠伊斯蘭原教旨，同埋你嗰個世俗係喺日常生活裏面係同呢個即係 宗教 個宗教係好有衝突。咁、但係佢就主張就係咩咧？世政教要分離，即係 就以期咁 啊，係啦，就唔可以教，即係個教派唔可以去干預嗰個政治。咁、然之後咧，去到沙特穆巴拉克年代就完全親美啦。點樣親美化咧？譬如話嗱，你喺1967年埃及打過一場六日戰爭啦，即係 那場戰爭是令到世界震驚的，因為在陸地裏面就被呢個以色列打敗嘛，咁然之後就成個加沙，成個西奈半島冇咗啦，西奈半島即係摩西啊，上去攞十戒嗰、那個嗰、那個西奈山啊，嗰啲咪全部俾以色列立 Q 曬咯，咁嗰個係令到對埃及嚟講係一個好大打擊，因為埃及係一個王朝嚟噶嘛，即係呢個嗰、那個打擊大到即係等於1895年，即係清朝輸撚咗俾小日本咁樣，差唔多咁樣啦，咁、然之後呢，好啦，你又返返去沙特或者穆巴拉年代，沙特首先第一個就係挨去做美國朋友，第一樣嘢你要攞到美國人嘅心，梗係要同美國喺中東嘅代表 friend 返啦，咁所以佢係差不多第一個國家係同以色列建交㗎嘛，咁呢個建交係令到喂佢自己俾人暗殺過幾次，不過暗殺唔到佢咁解咋嘛，好撚多人就暗殺佢啦。你喺中東呢有個兩個字呢係忌諱嚟㗎，一講親呢就賴嘢㗎，即係咩呢，和平、OK， 如果你見到以前好多人講沙特講過和平啦，仲有阿邊個啊，嗰陣時阿以色而家總理咪內塔尼亞胡，以前嗰個呢叫做以前嗰個咪俾人暗殺咗嗰個呢，佢咪又係講以巴和平囉、一個你知唔知中東唔講得和平㗎，一講和平兩個字係忌諱嚟㗎，咁好啦，佢尋求和平，咁佢又俾人暗殺過幾次啦，咁唔死得，咁然之後繼續呢，咁你見到啦，埃及個國家呢喺一個咁樣個好矛盾嘅狀態裏面呢，其實有啲好似我哋中國㗎。嗱，譬如話乜嘢呢，我舉一個例子好正常，譬如喺穆巴拉克年代，即係近代啊，喺穆巴拉克年代佢一樣係報禁啦，好多秘密警察啦，啲人講嘢呢會唔可以自由言論啦，上網會閉你屏啦，唔可以立亂行出嚟遊行啦，但係嗱唯獨有一樣嘢佢一定俾你遊行㗎，嗱譬如話乜嘢呢，譬如話以色列一打巴勒斯坦，有隔幾年就打你一鑊㗎啦，加沙地帶啊，約旦河西岸啲一打你呢，咁你話埃及人企邊邊呢，埃及個政府嘅親美，咁你理論上應該幫以色列㗎，但埃及嘅人民所有人都係伊斯蘭兄弟嚟㗎嘛，咁嗰啲人梗係幫巴勒斯坦㗎啦，咁所以個民間呢就會有遊行㗎喎、咁嗰啲遊行呢政府就默許啦，本來政府係唔俾你遊行喎，但你話出嚟撐巴勒斯坦咧，喺埃及咧，哇！啲人用得真 係一反日咧， 似乜嘢係啦？咁、就知啦。其所以你唔了解埃及咧，咁你真係唔了解自己做祖國。係啦，即係有選擇性咯，啲嘢就選擇性咯。好啦，咁你去到2011年，其實呢個咧你要講翻咧，其實嗱嗰、那個有醖釀嘅，所以我就想呢點解要講咁多呢啲嘢咧？一定要繼續講落去咧，就是、因為多得阿黃楊達同黃毓民咯，你成日俾一啲錯誤嘅信息俾大家，譬如你 OK， 你如果嗱我再講，你今時今日講呢個全民制憲、打爛套基本法、反共等等呢啲嘢，本土喂。你將個 group 埋一齊，即係話乜嘢呢，你直情係同而家個政權唔妥㗎喇喎。有冇問題呢？冇問題。呢條都係一條路嚟嘅。但我想話俾你聽，你做唔做到呢？我唔信你會做到囉。點解？因為你睇下歷喺邊，所以點解要讀歷史呢？喂，邊一個國家曾經搞過革命都唔係好似你兩條友咁喺度講㗎。背後係有武力嘅支持㗎，我哋國家辛亥革命都係咁樣㗎、辛亥革命喂點解孫中山要有對人馬有黑社會嘅人士同佢搞嗰啲嘢啫，喂唔通真係靠孫中山齋噏三民主義或者靠籌錢你就可以搞到革命咩，梗唔係啦，埃及納沙年代推返法魯克都係咁樣，但係呢我更加要講嗱 ,ok, 又唔呢度又擺埋一邊先，但更加要講嘅就係咩？2011年嘅革命係一種另外嘅一種革命嚟嘅。呢種革命係乜嘢呢？就係、是、我哋而家佔領中環講緊嗰種叫做非暴力革命啊！你知唔知非暴力革命係有得讀㗎，大哥？你知唔知而家塞爾維亞有得讀㗎？有 course 㗎，係教大家點樣非暴力向同個政府去抗爭啊！嗰、那個建基係乜嘢呢？建基於一樣嘢就係、是。我哋真係星斗市民嚟㗎嘛，有幾撚多個 拉登或者孫中山啊，真係可以砌到隊軍隊出嚟啊。當你砌唔到隊軍隊出嚟嘅時候，就唔係同你講勇武啊，陳雲，係同你講乜嘢叫做非暴力革命啊。你一定要知道點樣玩法啊。埃及就玩咗一次俾你睇囉、埃及就係、其實十零廿萬人㗎咋，數得到㗎。然之後跟住佔領個解放廣場，跟住佢哋用咗好多其他嘅方法啦，嗰啲我都唔夠膽班門弄斧去講啦。跟住然之後，總之到最後佢就推翻咗個革命，推翻個革命點解要揾翻穆斯林兄弟會出嚟呢？因為冇人咁有德高望重嗰個地位，所以今次穆西爾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呢個總統嚟自穆斯林兄弟會啦 ，OK。佢係焗住上㗎，因為推返咗穆巴拉克嘅時候群龍無首就拱佢上去，但係呢今時今日嘅穆斯林兄弟會呢唔係萬眾期待，唔係千呼唔係即係 大家 support 嘅， 唔係所有人都支持佢㗎、你今時今日喺埃及你講穆斯林兄弟會就等於香港人講民主黨一樣，妖喇味呢班老閪勾撚到呢囉啊咁樣樣， 即係天使嗰啲 啦，又唔認啦，屌你我尾都入面都冇黃洋達嘅，即係咁樣囉、即係咁樣唔得型嘅，咁但係焗住懵佢上去囉，咁懵佢上去其實個收場係預期嘅，但係有冇預期咁快就大家即係呢個就大家有少少 out of 大家嘅 expectation， 同埋就今次呢譬如話你見到成個西方國家就係譴責埃及啦，個軍方政府啦， 軍方啦 就喂屌你大佬啊，你即係而家咁呢真係冇規冇矩啫、你搞呢個選出嚟㗎嘛，選即係經過投票啊，經過曬民主制度，你而家又拱撚冧佢，咁你仲有話你哇你而家好撚荒謬喎、你而家搵返個嗰、那個咩大法官上嚟做，個大法官都唔尊重憲法嘅，搞撚錯啊！完全係一件荒謬嘅事嚟嘅。咁、但係呢個就我哋冇嚟批評啦，即係我就要喺度睇一條路、未完嘅成個埃及嗰個革命係未完，同埋即係你會其實係令你一路睇成個嘅發展，其實係令到你可以思考好多嘢，就係話民主唔係咁簡單嘅、民主真係有時候好似我哋阿爺講，喂唔同地方。嗰、那個民主係個發酵嘅方法係唔同嘅、即係有啲地你會好多人就會你好多角度嘅，譬如其中一啲角度就係、喂究竟呢啲咁嘅地方非洲呢個 邊可以有民主、 啊、適唔適宜有民主㗎、係咪應該繼續獨裁呀、咁你又可以咁樣諗嘅、諸如此類。 你用啲好近嘅比喻就係、譬如當初咪台灣嗰時咪係咁樣囉，即係當然係差好遠啦，但係話個第一即係嗰種睇唔好有民主進程嗰個情況、就 係話都有個歷程囉、你係啦，九十年代嗰陣個民主制度好差，即係有黑金。 係啊， 係 啊， 依家都改良 咗。你睇到幾？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講台灣嘅，其實嗰個又另外一種啦。但係你譬如話嗱，你譬如話喺世界上咧，你係推翻個政府咧，好多時都係革命嘅、但係我嗱，譬如話。但埃及同台灣又唔同，埃及就係我講嗰隻就係乜嘢？如果你當你嗰個革命唔成熟嘅時候，同埋，如果你用得革命去推翻一個政府咧，你就要清清楚楚，下邊嗰啲人亦都可以推翻你啦、但台灣咧，台灣我覺得又你又要歸類到另外一隻，就係話佢嗰個民主進程咧。係經過一個，亦都一個非暴力嘅民主進程。其實台灣同新加坡都係世界上其中兩個好特別嘅 例子 嘅例子嚟嘅。點特別化呢？就話你嗱，譬如講台灣係好得意嘅喎。台灣由揸莊執政嗰個去放權落去㗎嘛。咁點解嗱？呢個係天時地利嚟嘅，因為去到蔣經國嘅時候，佢發覺。首先就係、第一就係、喂連聯合國個席位都冇埋啦。Isolated 啦成個台灣。OK， 佢唔可咁然之後佢嘅諗法就係、我唔可以再獨裁落去啦、我又要我唯一支持我嗰個係美國。咁我咪要行美國嘅模式囉。 最重要係同埋仲要講嘅蔣經國年代要放手嘅原因係、因為佢已經見到對面發生咗事嘛。 都多少啦，都多少啦，佢要搵一条路出嚟行， 佢 一定要逼住佢搵一条路出嚟行，咁所以嗰个系好特别嘅， 系 喺当时嗰个 moment， 佢冇得选择，佢一定要开放报禁啊、党禁啊，然之后话俾大家听，原来有得选嘅，跟住咁咪嚟咯，一路咁样行啦、新加坡亦都一样，新加坡嗰期嘅嗰个独立就焗住嚟嘅。 OK， 嗰個都冇流，冇乜點叫嚴格上冇流過血嘅。咁我焗住嚟啦，嗰個好簡單，因為馬來西亞唔要佢啊嘛，咁咪要焗咧住獨立咯。咁但係你，但係你發呢兩個好另類嘅，但係你發覺好多好多即係歷史上有好多國家，包括我哋自己嘅祖國都係啦。我都話百零二百年我哋就革命一次㗎啦，因為我哋通常都係。通常的情況都是揸住個權力嗰個人係唔肯放權噶嘛。 嗯、 我哋今時香港，今時今日香港嘅問題都是一樣噶、嗯，就係你有乜理由？即係調翻轉，你諗下，你係梁振英或者你係阿爺 ，OK？ 你係香港政府或者係中央，我有乜理由要俾啲嘢你啫？ 系、啊， 我屌你老母，而家我食硬你噶啦，系咪先？即系 主权喺我手， 系咯， 冇谂过， 系咯， 屌你老尾，我对西藏嗰啲嘢，扑街冇揾枪柄交你噶啦。 咁所以我就话俾大家，咁我又喂，咁你讲唔捻多嘢，咁究竟我哋条路点走啊？咁你咪自己谂下咯。嗱，我哋第一，我先假定管我哋嗰个人又唔会俾多啲嘢我哋噶，咁我哋咪争取咯。咁、嗯、你争取来来去几样嘢嘅啫，你一系就掰黄毓民、黄仁达嗰套勇武。OK， 陳雲嗰套，咁咪點樣勇武呢？咁我留待黃毓民佢話俾我聽點樣勇武啦。咁你一係就掰戴耀廷嗰套囉，嗰套就係非暴力抗爭囉。你譬如話埃及嘅非暴力抗爭，其實有個埃及文㗎，叫 Kifaya。Kifaya 呢就係咩呢？但係2004年左緊呢，有一個呢個譯返到中文呢叫乜嘢呢？叫我引救你啊！我已經冇辦法再忍，就叫揭花一。 揭花 一，揭花一係一個咧，係一個 campaign 嘅名字嚟噶。嗱，揭花一就令到穆巴拉克喺2005年左緊啦，就開放佢個就開放總統選舉啦。 嗯， 雖但05年嗰年咧。嗱，一人再講05年嗰個選舉，但係揭花一點解會令到穆巴拉克開即係要開放個獨裁咧？就係因為佢發覺個組織入面好恐怖喎、啊、個組織入面有年青人亦都有一啲戴耀廷咁嘅學者喎、啊 嗯、 好似我哋個佔中呀喺入面有學識嘅人亦都有啲玩 Facebook 嘅人亦都有低下階層嘅各類型嘅人都有咁然之後呢你就發覺呢啲人呢喺度玩乜嘢呢嗱就係、是、玩阿 Jackie 講嗰隻啦苦中作樂成日走出嚟遊行就喺度玩啦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推下鋼琴啊！你知唔知？我話俾你聽，非常似香港啊！你知唔知喺埃及嘅革命入邊咧，叫嗰個個非暴力革命入邊有一個元素咧，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呢個 moment 你做緊嘅網台。 嗯 ，OK 喺埃及有一個好出名嘅網台叫 Moniyat.net 嘅 ，OK 嗰、那個唔知唔中文，我嗰個大約係咁嘅名啦。喂，佢哋早期都係咁噶，強調唔講政治，唔講宗教。最受歡迎嘅節目係咩呢足球，仲有啲娛樂性啊嘛， 佢 吸引曬所有嗰啲人咧，個全部聽曬網台先。喺埃及好撚多人聽網台嘅，你知唔知？好撚好笑噶。佢咪慢慢醖釀咯，用咗大約你計咯，大約如果你由2004年嘅揭花一嗰個運動開始咧，其實大約用咗大約七年嘅時間咯。 嗯， 其實唔係長嘅，如果你喺歷史嘅流程裏邊咧，大概用七年嘅時間咯。唔，但係都唔，我真係又要再同阿黃毓民先生講翻。唔係一嘢就嚟㗎喇革命係要醖釀好耐好耐㗎即係你睇返你又睇返我中國嘅辛亥革命都係㗎你譬如我哋中國人對我又成日都好即係好希望大家即係深入啲去了解辛亥革命因為我哋嗰個辛亥革命係被誤導得好緊要㗎所以好多嘢都好緊要我以前零零碎碎都有講過啦我嗱可以再講嘅就係、是你譬如話喺辛亥革命其實你係醖釀咗幾耐呢我會由大約由1895年一路數到1911年啦 數呢 大約16年到啦點解會咁樣數呢因為你喺1895年嘅甲午戰爭之後呢跟住然之後開始大家就思考啦究竟點解我哋會打俾小日本打敗呢跟住然之後我哋個國家好積弱啦好多人開始好多唔同嘅即係各路人馬就開始思想究竟我哋點去振興自己個國家啦譬如你包括有康有為嘅公車上書啊跟住然之後佢俾阿光緒睇中跟住八日維新不過維新唔到跟住然之後就被又變咗穆斯林兄弟會囉、地下組織咁就走撚咗去啊之類。咁你咪就你大約由1895年去計啦 ,1895 年去計到1911年大約係16年到啦 ,16 年 到啦。 16年嘅流程我都话俾你听，嗱你话长定短呢，嗱喺中间过程里面呢发生过好多事。 好 但简单你可以用略用我哋可以再简单我话俾你听，喺一个乜嘢嘅过程呢，好简单嘅啫，喺一个改良主义对呢个革命主义。 O K， 呢个系一呢、这个系呢、这个就系一个大方向。 系系， 有一大无论点样复杂都好，其实系讲紧两样嘢嘅啫。改良，亦或系革命。咩叫改良呢？改良就系话我唔推翻个国家，唔推翻清朝呢、这个呢、这个王朝。但然之后我就 set 个议会 ，O K， 行民主嘅制度 ，O K， 呢个系一堆人相信嘅、然之后嗱，然之后咧，慈禧都氹过大家啦。跟住佢话 ，O K。好啦好啦好啦，搞宪政啦吓、啊，跟住佢咪话我需要大约九年时间去搞个宪政啊嘛，跟住派咗好多啲在字辈嗰班， 系咯， 嗰班啊清朝嘅贵族啊， 贵族啊， 诶、呢、這个少壮派，贵族少壮派 翻嚟最后 在情啊等啊，我唔得记得嗰啲名，即系大约嗰班在字辈嗰班啦，咁啊去周游列国，去美国，去日本，咁你话就系搞宪政，因为搞宪政，佢系点解要九年呢？喂，要酝酿啊嘛，咁你咪话改，咁你改良，其实都好复杂噶，即系 好复杂， 因为点解复杂呢？你就算我话我要宪政，咁我要个咩政体？都有得拗喎，我要美國嗰套啊， 定係 抑或係要日本嗰套呢？ 因為嗰陣時係啦，因為嗰陣時係啦拗緊嘅。嗱，呢度補充多少少，其實咧頭先傑斯所講咧，嗰兩個對立咧數翻落去嘅。你俾我講嘅話咧，就係咩咧？其實冇太平天国咧，就唔會拉落去後件事嘅。因為太平天国完咗之後，導致到咩咧？十幾年嘅改革嘛，記唔記得？就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嘛。其實當時 嗰、那個、都得嘅、你咁講， 因為當時嘅人咧，其實咧應該咁樣講、當時嘅人咧，其實 around 大約俾咗二十幾年嘅時間咧，去睇究竟即最後嘅晚清呢一段時期， 洋務運動啦、啊， 洋務運動時期究竟可唔可以改到成功嘅？當時係真係想強國嘅 ，OK、但係發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輸咗之後，北洋艦隊冧喇曬啦， 係 大約係三日內冧曬。 因為我哋中國人學嘢就係學浸皮㗎嘛，即係你話我飲紅酒嗰啲我哋識㗎， 係啦， 熟悉咯，飲紅酒係咪？但係點樣攤寧啊乜嘢嗰啲？ 好啊， 即係我呢啲咪典型咯，即 係攞嚟劈㗎， 唔係中國人嚟㗎。 最好發覺原來要溝翻啲七氣 先係啊，濃茶嗰啲啊，溝翻啲烏龍茶咁嗰啲嚇，咁先好飲啊。 咁啊開始走到出嚟啦，咁而點解會？頭先傑斯所講話就係點解會去到即係晚清改革至到辛亥革命嗰段期間，點解會衍生到咁多嘢可以發生嘅原因，就係話當時喺洋務運動發生嘅時期，地方主義嘅抬頭、軍事嘅權力落咗地方主義度啦，湘軍淮軍嘅發展、導致到落去輸咗甲午戰爭之後呢，慢慢啲錢呢就流入湘軍淮軍，即係成個地方度啊，邊個軍閥就嗰陣時可以抬頭嘅、而衍生到好多問題出嚟啦，亦都係講首先你話淨係齋噏唔打嘅，康有為、梁啟超、所謂嘅 保皇黨咯，佢嗰個就係、 冧撚咗戊戌政變啦、就會做到去咩呢？就係、慈禧最後要定啦，因為發覺控制唔到喎，因為佢要咩呀？北洋軍雖然冧咗，但袁世凱慢慢開始立到 小站練兵啦，嗰、那個就練新軍咯，就去到另外一個階段。 係啦，咁焗住係咩呢？要有晚清嘅、晚清嘅改革啦，成個政體改革。 憲政啦。 但係憲政好撲街一樣嘢就係咩？冇記錯啊，十三個人嘅憲政裏頭咧，十個定九個咧係親皇權嘅。 嗱，因為你就算講緊支持憲政咧，都係好多派系嘅。譬如話你有皇室嘅支持憲政啦，嗰、個咧就係、叫即係譬如話嗰個係偏向中產嘅。譬如話你支持皇室嗰種憲政咧，就好簡單，一定譬如清朝政府嘅支持嘅憲政咧，嗰、個政制就係咩咧？梗係軍國主義啦，佢就梗係抄日本為明治天皇嗰只啦，因為嗰只嗰個皇權仍唔係嗰個權力仍然喺翻個皇帝度啊嘛。咁但係但係改良派亦都有另外一種啊嘛，就係、嚟自民間，譬如低下階層嘅所謂改良派。喂，佢哋梗係唔係啦？有啲可能學蘇聯啊，有啲可能學美國啊。喂，冇皇帝嘅大佬，最多得個總統嘅啫。即係然之後所有權力就喺曬啲上議院、下議院嗰度。咁所以你係會醖釀呢件事。但係你話九年咧，嗱，譬如話你點解有啲好多嘢係謬誤嚟㗎？譬如話你而家睇翻好多人講呢段歷史咧，就誒梗係啦，慈禧太后底。俾人屌，俾人怼冧啦，先，因为佢拖延时间啊嘛。 佢講九年啊嘛，其實九年咧話俾你聽唔係長噶。如果你睇翻明治天皇咧，日本咧明治維新咧，用咗22年咧、去完成成個憲政嗰個改革嘅。 1871 好撚長噶，但係個問題始終就係咧，人哋有一條心咯。但係我哋嗰度咧就即係各懷鬼胎噶嘛。譬如你 窩裏反啊嘛， 好撚反啊！你譬如仲有譬如袁世凱、奕匡呢啲，奕匡呢啲啊，大貪友嚟噶嘛。奕匡有一個好，譬如話即係好值得講嘅人嚟噶，因為呢條友睇先，呢條友係啲貴族沒落嘅人啦。後屘喺晚清嘅時候俾慈禧睇起佢啦，因為已經用即係喺戊戌政變之後都冇乜人用啦。咁你換個成個班子啊，譬如話李鴻章嘅退休啦，跟住之後有譬如話管軍事嗰邊睇住袁世凱有榮禄啊，咁你奕匡嗰啲咧就撈油水啦。捞油水一路捞到好发噶，咁然之后最佳拍档嚟噶，即系同阿袁世凯咧，咁啊搵好多钱啦。咁你又有咁啊？佢呢个人系点咧？佢曾经支持过宪政噶，因为佢支持宪政嘅时候咧，系袁世凯讲紧宪政嘅时候。咁、然之后到袁世凯到好啦，到呢个溥仪年，即系到慈禧过身。跟住溥儀上嚟啦，跟住攝政王就係再封啦，再封係唔妥呢個袁世凱同奕匡嘅，咁然之後咧，喂曾經係要處死袁世凱噶嘛，後屘就所有人張之洞嗰啲走出去保袁世凱，咁袁世凱咪翻鄉下耕田咯，有幾年，咁然之後跟住咧。然之後咧，但奕匡就留翻喺度喎。呢啲點解奕匡會留翻喺度？呢個又好得意嘅。佢點解奕匡會留翻喺度咧？呢、这個咧就其實亦都要講翻。光绪个老婆啦、，OK， 今日讲得太多呢啲嘢，咁啊，光绪老婆就隆裕太后啊嘛，咁咧，慈禧死嘅时候咧，揾溥仪翻嚟啦，即系接溥仪翻嚟呢个细路仔啦，佢本来咧，如果你按照慈禧嗰只咧 ，OK， 溥仪都系皇帝。但是溥儀是皇帝呢就佢就啊佢唔知有個 terms 嘅，咁、那個 terms 咧就封咗，佢係過 過繼， 佢係過繼俾呢、這個光緒，就做咗光緒個契仔嘅，本來原先個安排咁嘅，咁、那個隆裕就大撚鑊啦。个龙御谂住，屌你老味，慈禧完咗就到我做垂帘听政啦嘛，佢成日都谂住呢样嘢。咁但系如果边个系佢个契 系妈 唔系啊，等阵先啊，唔系系过契过嚟咧，做佢契细佬啊，即系做佢契细佬啊 ，sorry 搞错，即系做光绪嘅契细佬啊。咁佢咁啊，龙御咪唔系阿溥仪个阿妈。咁你點做太后啊大佬，咁個奕匡就幫咗下嘅，奕匡就喺最後呢其實就係篡改咗少少嘢，就叫佢做唔知乜嘢挑皇帝咁樣嘅，那個挑字好撚難寫㗎，處身邊一個少字咁樣嘅，咁然之後呢就即係就話咩呢，就嗰個咩挑皇帝呢嘅個就係話 ,ok, 就將佢改咗，就係、是、話過繼俾呢個光緒就做呢、這個仔，咁所以隆裕先可以到最后清朝最后一个皇太后就係隆裕囉，咁所以隆裕呢就后咪就保住奕匡，就唔使奕匡即係死，咁然之后仍然都係服务于再封，咁但係点解，但係喺嗰段时间呢奕匡就开始就反对宪政啦，因为佢发觉屌你老尾，大佬梗唔係我之前撐嗰隻啦，我之前撐嗰隻我有油水撈㗎嘛，係咪先，咁跟住之後而家你班再自背少壯派去搞冇我份嘅，都冇放我呢個阿叔在眼內，咁而家我咪反對憲政囉，咁所以你個中國個憲政就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咁你到最後我咪我成日講嗰套啦，中國嘅歷史就係咁啦，理性唔到嘅到最後感性贏曬 ,ok, 所以第日你如果有朝日見到黃楊達出嚟執政呢，即係做香港第一任總統呢，絕不出奇嘅。 恭喜咁。 因為唔使理性嘅。到最後就係感性搞掂。因為所有中國人都唔相信憲政係 work 嘅。又太過深啦，我哋教育水平又低呀。咁唔等知講乜撚嘢，到最後咪拿把刀斬你囉。咁然之後咪革命囉。咁然之後所以最簡單。咁所以咪辛亥革命就係咁樣嚟囉。 嘥多少少時間啦。對比返呢，即係你頭先所 說。 唔係埃及，喺、okay. 嗰段晚清嘅期間，點解日本會咁成功呢 ？OK，、當 當時日本咧 around 大概用咗20年嘅時間去改革啦，佢都其實逐步嚟好辛苦嘅。第一下就要斬咗美國個關稅條約，佢係好辛苦嚟斬嘅。當時嘅日本係咩？天皇咧就俾4個藩控制曬嘅，長州藩、薩摩藩，另外嗰2個唔記得咗。咁咧其實同一樣道理嘅，就走拱咗好多留學生出去咧，又係去德國啊、去美國啊咁成。最後翻到嚟咧，同中國唔同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嗰扎人呢即係後期嘅伊藤博文嗰扎啦，全部人 compromise 到一個方案出到嚟，而係一條心去行嘅。而好啦，首先上面搞掂咗明治天皇上咗去嘅 ,OK, 成為一個所謂實體嘅最高層嘅決定。落到下面就咩呢，斬除咗嗰個咩最難斬嘅，最難斬嘅咩，就係斬除咗階級嘅啫。當然亦都有類似 武士道啊嗰扎嗰啲啦，係啊， 個反彈 反抗啦、啊，係啊，你睇過 Tom Cruise 嗰套戲咪係咯？ 斬完之後咧，佢又好叻第一套，即係喺 compare with 晚清嘅時期咧就唔同嘅就係咩咧？佢可以扭轉到成個國家嘅人民又好簡單，就係話 OK 要向工業化發展去追到西方，嗰、那個咧。中國就唔同嘅，好多嘢。 多仔，揾次再開一次同你講啊！即係呢個係人，第一係人種問題啦。仲有就係話喺19世紀嗰段嗰百年咧，即係我當譬如其實你可以由唔係都係18世紀開始做。當我哋仲喺度當中國仲喺度 enjoy 緊康雍乾嘅盛世，大家喺度哇屌你老尾，日日飲花酒叫雞話女人啦啦啦啦，遊下江南之嗰個同時嘅。时候咧，整个日本系被好多思潮去冲击， 系啊， 冲捻到啲人咧，屌你老尾，真系即系少啲心力都唔捻掂嗰只嚟噶，即系到最后，然之后到最后嘅结论系乜嘢咧？四个字咯，脱亚入欧咯。你而家见到日本嗰个唔记得嗰条物捻样叫咩名啦？即系你拉张 yen 睇系咪知咯？嗰条友最后嗰句就系正经啦，佢话搞咗咁捻耐咧，最后就系、是。千祈咪撚學中國，學得過咁撚嘢啊嘛，咁咪搞得掂咯，係咯，即係好撚得意嘅，即係嗰個都係，所以話大家要睇下多啲歷史嘅嘢，好撚得意咯。咁誒，譬如即係講多少少翻嚟，講少少埃及啦，即係譬如穆斯林兄弟會係大家一個好應該，即係好值得大家去認識嘅一個組織啦。譬如話，其實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佢其中一個身份就係一個恐怖主義之父啦，嗱你譬如話啱啱而家嗰個總統就俾人塌咗啦，佢嗰條罪咧擺明係砌山豬肉嘅，你記咩？佢而家嗰條罪係咩啊？嗰條罪勾結呢、這個亞蓋達。啊、就幫佢去屠肉㗎嘛。知撚善嘅全個中東啲人都知道亞蓋達係受呢個兄弟會分定㗎。喂穆斯林兄弟會係一個好喺成個中東係一個好德高望重嘅組織。係分定晒所有譬如話以巴嘅鬥爭咪係囉。喂哈馬斯佢完全冇避嫌㗎、啊。哈馬斯全部嘅嘢呢係喺嗱譬如話巴勒斯坦人一喺加沙地帶啊，一唔掂啊，一走到著草，你睇下個你攞個地圖出嚟睇下知啊，因為埃及係連住加沙走廊㗎嘛，咁咪著草一定過埃及嘅、埃及就收容嗰啲人，跟住仲有訓練基地嗰度俾佢訓練佢啲武功啊、讀書啊、食飯啊、屙屎屙尿啊，全部接濟曬你，咁咪完之後咧錢 OK 由我哋呢邊俾你，你知唔知啊？仲有啊，嗰、那個創辦人叫做穆斯林嗰個叫做阿班納 OK 而家瓜咗啦。喂，佢你知唔知佢系咩人？佢系咩？佢做一个，佢系其中一个组织嘅会员嚟噶，你神秘之嘢可以讲噶。佢系共济会会员嚟噶，大佬。咁啊，点解佢喂共济会会员咧？嗱，呢个好简单道理啊，就系乜嘢咧？特别就系咩咧？特别喺呢个喺纳沙年代咧，因为佢亲苏啊嘛。咁你咪影响到英美嘅资本主义嗰个嘅利益咯。跟住然之後呢英國佬咪扶植呢個阿班納呢就喂你過嚟有一會先。然之後由共濟會呢邊去俾條水喉你囉你就去懟個垃圾囉。又略嗱呢、這個呢就似咩呢即係似當就似人民力量同呢個熱血啦。喂同呢個波羅蛋子啦。好friend嘅本來決裂 o、okay? k到最後係你劈我，我劈你㗎大佬即係呢、這個穆斯林兄弟會啊同埋呢個自由軍官聯盟嗰啲到今時今日呢好啦到呢個穆斯林兄弟會呢 mile 晒啦，亦都然之后咧就然之后咧嗰啲少壮派咪出嚟拆出嚟咯。其实你香港玩嘅嘢全部喺埃及玩过晒嘅，跟住就咪走出嚟咯。因为你哇你咩譬如话当年嘅陈伟业啊，或者阿陶君衡嗰啲，屌你老母咁卵勾啊呢班咁嘅嘢，唔得啦，我要脱离民主党啦，我出嚟自己搞个党。咁你埃及咪系咁咯，搞啲更激进嘅，譬如话啲咩穆斯林圣战组织啊，穆斯林集伊斯兰集团啊，喂嗰啲全部绑炸弹，跟住然之后就人肉你噶啦，唔系讲笑噶。咁样一路咁样演变出嚟。但系穆斯林兄弟会系大家非常之应该要认识嘅一个组织。 大佬推咗伊拉克之后，黑仔即系奥巴马都要倾噶嘛，最后嗰件 事。系啊，嗱你仲有你讲美国，你讲美国今次嗰个心态，嗱美国出嚟谴责啦。但我话俾你听，美国我自己嘅理解就系最开心嗰个系美国。因为我话俾你听，喺2011年嘅革命之后咧，那个非暴力革命之后咧，推翻咗穆巴拉克。穆巴拉克系美国佬嘅 friend 嚟噶嘛，跟住然之后你拱个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由始至终系反美噶嘛。屌你，我直情觉得今次， 但你写出嚟话， 但系唔系免嗰系啦，免嗰阵咧，咁美国佬梗系话，哎呀好遗憾啦，因为你哋又打烂咗个民主嘅制度，但系内里佢真系开心到嚟唔切啦。因为咩冇计倾噶，同穆斯林兄弟会，碌有冇嘢讲啊？ 冇啦，你咁傻。 今集咧嘅北上频道咧， 未完 我知啊。今集嘅北上频道，尤其是呢一节咧，简直系历史在笑。 系唔止啊？ 咁啊，真系要反高潮点翻只歌啦。 当然啦。 系啊，点就同呢一节讲嘅嘢冇关嘅歌啦。唔系，我继续都系要呼吁啊！我约咗阿少导食饭啊， 点翻只？ 佢又未答我啦，咁啊，所以点翻只歌俾阿少导听啦。 系啊， 我等你。咁啊，跟住。 好有爱意啊！ 我等你。 喂，你约佢边度食啊？张相俾佢边度食啊？ 未答我 香港定大陆？ 我等你咯。OK， 第三节翻嚟，我哋讲下啲内地嘅嘢啦。 好。